我发现自己怀孕了，她现在已经6岁了，叫彬彬。替我照顾她一阵子吧。别担心，我没说你是她爸爸。 过去都已经过去，何必要跟自己过不去，还过得去，就值得恭喜。多少次我在这份蓝色的房间里，感觉到天空海阔，让一切完毕。没过去哭泣，只是个发泄的游戏。擦干了泪水以后，只想扔掉眼中的垃圾，感情和情不合理。那时候身不由己，现在一个人自由了，始终要明白事理，说没事就没事，除非我不爱，我爱哭泣，分开就是答案，还有什么问题，跟他脱离关系，什么也没关系。说对不起还是瞧不起，感情合情不合理，那时候身不由己，现在一个人自由了，始终要明白事理，说没事就没事，除非我爱的不是他。 不能不放弃，不能够不生气。